陶轩不是一个人在这里，和他一起的还有家事俱乐部的经理崔丽。这两人无疑都是家事俱乐部实权派的两大人物，而此时竟然一起出现在这里，让叶修很是意外了一番。因为今天是家事战队客场的比赛，而且是决定着是不是会就此掉进出局区的关键时刻，结果这两位实权派的大人物居然全都没有跟队去客场，在比赛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就一起跑来这里宵夜，这实在有些不正常。崔丽是坐在朝着入口的方向，是他看到叶修以后朝对面打了个眼色，陶轩回头，两人这才一起望着叶修。 真巧啊，居然会这样碰到。 叶修主动招呼了一声。陈果还在那里张罗着选位，没注意到这边，在听到叶修说话后才转了目光过来，一瞅那边两人，他倒是飞快地认了出来，崔丽是经常出现在媒体的，而陶轩亲自来过网吧，这两个人他都认出来。 呀， 陈国顿时觉得场面有些尴尬，但是他左右打量了一下这三人，发现当事人们却是没有丝毫尴尬的意思，三个家伙都很从容地应对着这种对他们来说肯定不算舒服的场面，就看他们脸上那和气的笑容，谁都会当着是朋友之间一次意外巧遇，绝不想到三人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纠葛。陈国深感自己还是道行未够的时候，对方也有人说话了，是崔丽在回应叶修。 是啊，真巧啊，不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 叶修显然没有要和对方深聊的准备，结果崔丽此时倒是对他们一行人很有乐趣，乐呵呵的道： 哼，不打扰不打扰，和你一起的这几位难道就是你新战队的成员？可以介绍一下吗？以后终归会有打交道的机会。 陈国呢，毕竟也是一家网吧的老板，也是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的场面上的人，立刻听出崔丽这话是内有乾坤，正准备站出来回应一下，结果没想到身边的包子入侵反应更快，比他先一步跳起来。 哎呀，难道也是业内人士啊？幸会幸会啊，小弟包荣兴，熟悉的朋友都叫我包子，你怎么称呼啊？ 崔丽很有风度地笑着。 崔丽，家事俱乐部的经理，可能在一些队伍是被称为领队，这位是我们的大老板。 哦哦哦哦哦， 包子入侵接连凹了四声，随后问了一句， 那是什么？ 陈国笑到一边招呼的服务员都被吓到了，唐柔比较能控制，却也忍得相当辛苦，只是叶修还一本正经地给包子入侵解释上了。 经理就是俱乐部里一般情况下管事儿的，老板呢就是俱乐部的真正所有者，是背地里管事儿的。 哦哦，很大吗？ 当然比咱们都大。 年龄？ 包子入侵看了那两人一眼后问。 你刚才问的是年龄？ 叶修跟包子入侵的思路也有点吃力。 差不多吧， 包子入侵说。而这句差不多吧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就连叶修也有点参悟不透。但叶修强大之处就是不管你什么意思，我就照我理解的说下去，于是继续从容应对。 年龄的话确实比我们大。 了不起， 包子入侵称赞，同样又是一次玄之又玄的思路。照之前对话来看，这难道是在称赞年龄大？但问题是年龄大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崔丽此时的神情继续是从容不在，尴尬上身，他绝对不相信这就是眼前这人的本色，他觉得这一定是和叶修串通好了，有意奚落他们的。有这样的想法实在不能说崔丽有什么小人之心的， 包子入侵的跳脱，正常人都理解不到的。崔丽会这样以为，只能说明他还是个正常人。结果包子入侵哪知道这些啊，很诚恳地过去拍了拍人家大经理的肩膀。 那都是自己人啊，以后多关照啊。 话是请多关照的意思，但他的举动却好像是他要多关照别人一样。陈果这次倒是顾不上乐了，上去扯了包子入侵一把。 什么跟什么呀，怎么就自己人了？不都是圈内人士吗？ 包子入侵说。 啊，对了，刚才说是什么队来着？ 家事。 崔丽吐气清楚，语气响亮的又重复了一遍，脸上的神情则分明是在说，装，你就装吧。结果包子入侵立刻恍然。 家事？是不是刚才看的电视里输得很惨的那支队啊？是。 陈国点头。 哎呀， 包子入侵很惋惜地看着崔丽，以非常沉痛的语气说着， 不该输啊。 崔丽这次都没敢接话，生怕这里又是一个什么陷阱，这一跟上去又会被对方拿来调侃。在他的眼里，眼前这个自称包子的家伙很可怕，非常可怕。 包子，过来这边坐吧。 结果这时叶修那边却是选好了位置，和唐柔都已经坐定了，招呼包子入侵也过来坐。包子入侵回头看了一眼，觉得位置很宽敞，于是自作主张地对崔丽和陶轩说， 哎，要不要过去一起啊？ 不用了。 崔丽的笑容已经非常不自然了。 哎，输就输了，心情不要这么不好。 包子入侵安慰他， 只要肯努力，你们一定会有未来的。 这哪儿跟哪儿啊？崔丽几乎已经要拍桌子，却是看到陶轩给了他一个眼色，这才没有轻举妄动。但也实在不想再理会包子入侵，坐在位子上不再搭话了。包子入侵一看没人理，这才乐呵呵地跑回来和叶修他们坐在了一起。 了不起。 唐柔朝包子入侵挑了两个大拇指称赞着。 那必须的。 包子入侵很高兴地说着。但事实上他真的知道唐柔在称赞他什么吗？ 包荣兴，这是你的名字吗？ 陈国这边问着。 哎，对啊对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刚才和他们介绍时我听到的。 陈国努力适应和包子入侵打交道。 哎，是的是的，那是我的名字，大家这么熟叫我包子就可以了。 好，先点点东西吃。 陈国点头说着。而那边陶轩和崔丽却已经起身，看起来似乎是要离开了。 慢用，我们先走了。 临走时却是陶轩过来和四人点头招呼了一下，语气却没有什么场面话上那种礼貌客气，很有点冰冷。 哎，慢走慢走啊，回去多加油啊，你们行的。 包子入侵却是丝毫不以为意，起身为人送行不说，还大声给人加油。陈果又差点没笑岔了气儿。随后点的东西上来，四人边吃边闲扯，没什么严肃的话题，直至陈果突然反应过来。 咦，今天是家队客场比赛啊，这两人都没有跟队啊。 是啊。 叶修点头。陈果的反应虽然慢了些，但却也意识到这说明这一些问题。家世的成绩如此糟糕，但俱乐部的两大巨头却好像并不着急。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，干脆连队伍都没跟，这如果不是有无比的自信，那就是说对于本赛季家世打成什么样他们都已经不在乎。以家世目前的糟糕表现，实在不应该再有什么过人的自信。如此说来，这家世俱乐部两位大人物是对这赛季的家世没什么指望的吗？ 可不管怎么说，一旦出局，哪怕来年立即杀回，这一年没打职业联赛，经济上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。再怎么说，也不至于要连出局都不当回事吧。陈果头头是道分析着这些问题，叶修听了也是点头。 不会是知道你要组战队从挑战赛里打起，他们就故意降回挑战赛来跟你作对吧？ 陈果忽然道。 哼，不至于吧，这么看得起我？ 叶修笑。如果真是这个原因，那纯属意气用事。陶轩经营俱乐部打理战队这么多年，早是一个成熟的老板，哪会真因为这个原因？叶修显然完全不这样认为。 不管怎么说，下个赛季加世看来一定会有大动作。 什么意思啊？ 这赛季都成这样了，下赛季还没有动作，不做改变，加世这是想倒闭吗？ 那现在为什么不抓紧动作？ 可能是现在的局面他们实在是收拾不了吧。 叶修望着二人离去的空座位说着。加世俱乐部，陶轩和崔丽两人回来后就一同到了陶轩的办公室。陶轩从酒架上随便取下瓶酒倒了两杯，一杯端给了崔丽。崔丽接过抿了一口，立即开口说道， 你说那家伙是真傻还是假傻？ 陶轩坐到自己那宽大的老板椅上，仰头望着天花板，半晌后才道， 不知道，这叶秋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一些家伙。先不要管他了，你那边接洽最后怎么样了？之前也没来得及说。顺利，一切都顺利。 崔丽一提到这里立即眉飞色舞起来。 可能的情况都说明了？ 都说明了。 那就好。 那接下来？ 孙翔就先不要出战好了。 好的。 崔丽对此并没有什么意外的神色，显然这是一个早有商量好的安排，只是微微出现的犹豫神色却是因为其他。 复活赛里或许真会遇到叶秋的新战队。 哼，那也很好啊。 陶轩微笑着， 会更有趣一些呢。